它是一个什么时段的一个保险？ 基本上是一个时段性的一个保险。 嗯， 然后因为大部分，比如说像是旅游的话，会有旅游保险。 嗯， 这个其实是对于欧洲国家都强调的。 嗯， 其实美国的话，我们现在也在给每一位出行的客人都上保险，就是因为一旦在境外发生了任何的事故的话， 嗯， 这个保险 哪怕是个磕碰，可能在美国就要花很多医疗费。 对，确实是这样。 嗯， 所以这个保险的话是需要在前期，包括说是在送签之前都建议有的。然后而且这个有了的话，对于很多国家他们是很看重的。 嗯嗯嗯，其他方面的提示呢？ 嗯，其他方面的话可能 就是说比如说， 嗯， 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纠纷，跟当地的一些， 嗯， 比如说我商户啊，或者我去买东西啊， 嗯， 遇到什么困难， 嗯， 这些的时候，这个咱们能够求助的机构啊有什么？ 嗯嗯，可能这种是属于平时比较平常的一些沟通性质的事情， 嗯， 然后那比较建议的就是跟学校这边的一些学长， 嗯， 然后基本上在当地的话， 嗯， 华人都会有一个组织或者说一个圈子， 嗯， 或者说， 嗯， 这样子的， 嗯， 然后如果说出现任何的问题可以就直接跟学校或者说学生会这边来沟通， 嗯， 他们这边尤其是属于中国人到了境外的话都非常团结的， 嗯， 一定会第一时间来帮忙出面解决。 其实一般学校来讲他自己都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群体，这个小群体就是， 嗯， 比如说可能我这边的学生来了之后在这个学校虽然大家都是华人， 嗯，对， 但是他可能比如说是南方人呀，北方人呀，他会有各自的群， 对， 然后大家平时相处的时候啊一起出去玩啊， 嗯， 过节在一起啊， 嗯， 会交流感情，希望学生能到这个学校之后， 嗯， 尽快的去融入这些群体当中， 嗯， 这样的话呢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事情啊， 嗯， 有朋友来帮去解决， 嗯，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 对， 嗯，这是一方面。然后刚才其实我们提到比如说购买一些东西的纠纷这个问题， 嗯， 那其实呢在境外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以美国为例，其实美国的他这个学生的生活当中呢本身，美国其实他用信用卡蛮多的， 嗯， 他那边呢是就是看个人的这个信用还是看的挺多的， 嗯， 那么如果他这个信用卡比如说丢了或者怎么样的被盗刷了，他是有权申诉撤回的， 嗯， 撤回这笔消费的， 嗯， 他申诉就好了， 嗯， 其实他找谁呢，其实找银行就可以了， 嗯， 去找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还有呢就是支票的问题， 嗯， 其实在当地很少会看见这些 cash 什么的， 嗯， 他可能会就是拿一些支票的方式去去那个就是 支付、 嗯， 对， 嗯， 所以呢像这些就是太大的经济纠纷学生肯定涉及不到， 嗯， 那小的经济纠纷其实我想呢也可能就是这个钱我多付了， 嗯， 退我钱的这个问题， 嗯， 对吧， 嗯， 其实找银行就好了， 所以说他其实到了学校之后这个应该对于新生也会有相关的这个培训和指导， 对， 有会一些手册等等来帮助大家去慢慢的适应这个当地的生活。其实刚才丁宁老师提到的说这个购买保险的重要性，可能会给同学和家长哪怕是咱们帮助他们去订机票的这个咱们的机构来说都是一种安心的一种保障哈， 是的，是的，嗯。 好，那我们关于在境外的这个交通方面或者是生活方面，两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给大家的其他的提示吗？ 我这里刚才就是在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啊， 嗯， 提到就是购买机票呀或者选择呀怎么样的一些问题当中， 嗯， 其实有一点忘了告诉大家，就是关于你出行的时候这个行李的问题， 嗯， 你的行李额其实是前面能看得到的，我们说它的重量多少， 嗯， 那么在你行李额当中有什么能带的不能带的， 嗯， 这个一定要根据你最后出票的这个方案的航空公司它的规则来去携带，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携带的东西有问题，尤其像美国这种这种航空公司，美国的这种国家，你到的第一站它要开箱去检查的，每一样物品都要翻， 嗯， 如果你带了违禁品的话直接给你遣返回国， 他 是不管你来干嘛的，所以还是比较严格的， 嗯， 所以呢这个行李的问题呢可以参考这个航空公司的官网去看一下什么能带， 嗯， 什么不能带，哪些东西能带的数量是多少， 嗯， 也是有限制的， 嗯， 比如说有一些学生可能比如说他身体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 带点药， 对，带点药， 嗯， 这个东西这个药的成分当中， 嗯， 含不含一些什么吗啡啊这些药量， 嗯， 可能都是不能带的， 嗯， 像我之前其实大家平时都会去医院看病嘛， 嗯， 那有一次我的经历就是到了这个医院看病的时候呢，他可能那个其他的患者是也是一个出国游玩的一个人， 嗯， 虽然是游玩但他出行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要看这个行李的， 嗯， 里面的内容的，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大夫说我需要开什么药我要去干嘛，大夫说这个药你可能带不了， 嗯， 因为它含有什么一定的分量， 嗯， 不行的， 对，所以这些内容还是再提醒大家一句，还是要注意的。 其实有一些国家呢，可能它的这个要求会更严格，比如说什么植物的、什么动物的， 对、 啊，哪些类型的皮革的，什么 对 保护动物的，什么象牙，当然这个不能带，很多这个规定是很细的。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大家出行之前，不管是学校啊、学校这个旅行社等等等等，可能都会给大家一些提示。 对，我们会适当的给一些提示，但是呢，我的提示当中只是一些常规旅客的。但是这个旅客比如说就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药品、其实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病、对，所以最好是根据你个人情况、去这家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网站上去找相关的、能不能带的一些信息，这样去搜罗他。 好好好好，非常感谢二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我们的留学生朋友的这些建议。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能从中得到相应的一些这个提示哈。好，谢谢两位。我们的留学时间节目呢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播出，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来收听节目啊、以及登录我们的官网 3w.am774.com 来点播收听。好，感谢二位嘉宾。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Sir Works Beijing。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8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